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罗马尼亚、新加坡、中国、泰国、几内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分别举行了朝鲜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诸爵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日益飞跃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人民歌颂领袖》等朝鲜影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